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垫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了说哈，刚刚走入社会刚刚开始在北京工作的大学生，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纠纷和陷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不讲租房了，跟大家说一说买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两起买房的纠纷。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肯定要签一份合同，但是真有那种心特别大的人哈，没有合同只有收据，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房子能够成功的买成吗？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第一起案件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案子。在那个案子当中啊，因为这个房屋在交房的过程当中，房主发现这个房子居然发霉了，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后来又引发了一个怎样的纠纷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二起案件。那么到底这两起案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的开始呢，先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这起哈买房子没有合同却只有收据，那么到底这个房子能不能够买成，引发了一个怎样的纠纷，我们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田先生呢，他从梁女士的手上买了一套房子，这房子实际上是梁女士跟古先生夫妻共同的，但是名字呢是梁女士的名字，双方买完房没有签合同，田先生呢给他们了一笔钱，也就是这49万的房款、然后给了房款之后，这个古先生呢给这个田先生出了一张收据，这个收据上呢就写着已经收到房款49万，然后呢田先生就搬进去住了，这一住呢就是住了十几年。 这是说他们这个房屋买卖是发生在很多年之前， 对，03年的事儿了，真的是很久以前了。 那他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也没有通过什么中介什么之类的吗？ 是这样的，这个房子啊是一处经适房，当时是这个古女士，这个梁女士家拆迁取得的，所以说呢房产证也一直没有下来，这个田先生呢可能是通过私人的关系买了这套房，也比较便宜，然后呢就搬进去住了。 那这49万是总房价款是吗？ 对，03年的事儿嘛，肯定特别便宜。 按照现在都不可想象。 是啊，所以说现在田先生不就是要把这套房给确权回来，就想办房产证嘛。那这梁女士和古先生就不同意，然后这田先生呢就把他们告上了法庭，这也就是本案案发的原因。 田先生在这个房子里住了这么多年，那么您不是说都十几年了吗？那么在十几年当中，田先生就没想到说我要这个房产证，我要过户， 非要过十几年之后才想起来这件事吗？ 这个可能也就是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或者是呢，这个房子实际上是10年取得的房产证，现在取得房产证有6-7年了，可能这田先生也一直没想着这件事儿、 嗯， 现在想起来了，双方就有纠纷了。也就是这件事儿呢，双方一直在这互相说不明白。这个田先生呢就说我是买房，这个梁女士和谷先生呢就说我当年就是借钱，我就是借了你的钱才让你住到我的房子里。 哦，是这样哈。 对， 那梁女士和谷先生，那么他们就说。这个49万实际上是他借的， 对，他们说是在法庭上说是借的， 嗯， 然后这田先生呢就说是买的，现在就没有合同，只有一张收据。 那收据上写的不是什么房款啊？ 对呀，所以说呀，这个案子法官就是通过这个收据，然后来认定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实际上的存在。因为我们房屋买卖合同呢，包括所有的合同，实际上呢有书面的合同，还有口头的合同。这个案子呢就是没有书面的合同， 嗯， 所以说呢就是法官不好断案。 嗯， 但是呢，因为有这张收条，这个收条上写着今收到房款49万，虽然梁女士和谷先生一再解释说这49万是借款。但是呢，这明显与常理不符。 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田先生要找梁女士和谷先生，你要协助我过户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以什么理由说不配合他过户呢？ 但是私下里呢，这个田先生是说梁女士和谷先生要加价，但是呢，他没有同意，所以说这个田先生呢， 嗯， 就把他们告上法庭了。 诉讼请求主要是什么呢？ 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 一审呢，就依据双方存在这张收条，认为双方呢， 嗯， 存在实质上的、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所以呢，判决这个田先生呢跟梁女士夫妇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2003年的时候啊，这个田先生当时有没有讲？就2003年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房屋买卖应该说也是一件大事儿。这49万可能在2003年来讲也是一笔不少的钱呢。当时为什么双方就没有签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呢？就打了一收条呢？ 咱们呢，有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案子，当事人呢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什么？就比较有效的证据没有留下来，所以说呢，给我们法官断案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嗯， 这件事儿呢，如果双方都有一纸合同，一切也就真相大白了。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份合同， 嗯， 所以说呢，法院只能根据证据去综合双方的各自的说理，然后去判断哪一方呢是真正有事实依据的。 一审判决之后，哪边不服提出了上诉？ 这个肯定是谷先生和梁女士不服， 嗯， 他们呢肯定是想要房子，不想把这个房子给田先生了。 嗯，他们上诉理由是什么？ 他们上诉的理由啊，还是跟一审的抗辩理由一样， 嗯， 就是说呢，他们这个钱呢就是个借款，然后让田先生住呢，就是因为借了田先生的钱，所以说呢，答应让田先生一直住进去。 嗯， 但是呢，对于房款，为什么要写房款两个字儿？两个人呢，谁也说不出个一二来。 那二审的时候，咱们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二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双方是不是存在实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 这个关系到底如何来认定呢？ 二审呢，还是依据这个证据规则，认为呢，这个当事人应该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呢，提供证据加以支持。 嗯，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全面客观的去审查证据。这件事儿呢，法官依照法律规定，同时呢，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上的各种准则，认为呢，这个借条呢，更像是一个房屋买卖合同，而不是借款。所以说呢，认定双方呢存在一个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 那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存在一个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之后，那接下来是不是田先生就可以办过户了呢？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这个过户啊，因为这是田先生的诉讼请求，他只是请求呢， 嗯， 要求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没有主张过户， 嗯， 他没有提出这个诉讼请求， 哦， 法院当然不能超诉讼请求去判决了， 嗯， 所以说呢，田先生可以依据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确认有效的判决，去要求法院给他执行，或者是呢，再提起一个过户的诉讼请求也是可以的。如果梁女士和谷先生愿意配合他的话，那当然更万事大吉。 了。 那不愿配合可能还后续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对对，所以说呀，这就是当时呢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续的麻烦。 其实现在我们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几乎很难能够遇到说这种不签合同的情况。 是啊，不签合同的事儿现在少之又少了，现在网签呀、什么的要求合同非常严格的。 嗯， 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可能也就是存在于2003年的时候，现在呢可能也是很少再碰到这样的情况了。 嗯，对对，没错哈。像这样大笔的这样的一些其实不仅仅房屋买卖哈，这大笔的这样一大宗的交易，那么合同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对对、 嗯、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合同不光有书面的合同，还有口头的合同、 嗯、 当事人口头约定如果能够提供证据的话，法院也是可以对合同进行确认的。 那口头约定能够提供什么证据呢？ 比如说一些录音啊，比如说一些事实的转账啊。这个案子呢就是他们有这个收条，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转账、 嗯、 就是、 哦、转账 对、 嗯、 所以说呢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一套证据，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证据链、 嗯、 就能够认定这个买卖合同存在了。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这起案件呢，房主买了房之后，在收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房子居然发霉了，于是呢和卖房人产生了纠纷。那后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又是引发了一个怎样的案件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这起案件。 邓女士啊，她把房子卖给了张女士，双方签了合同并且过户完了、 嗯、 然后该到交房的时候了，他们双方约定了一个日子，也就是2016年的3月份，双方去到房屋里进行房屋的交接。但是到房屋一看，大事不妙、 嗯、 这个房屋啊因为暖气管漏水，整个房子被水泡了，而且呀、啊、因为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看了，这个房屋霉变非常严重、 嗯、 当事人当时给我们提供了照片，整个房子的墙壁啊地面啊全是霉变，就基本上没有办法正常入住了。 诶、哦、那卖房人不在这个房子里住啊？ 这个卖房人说呀，这个卖房人卖完这个房子之后呢，不是要双方约定了一个交接时间嘛，在此之前他们就搬出去了，可能也是为了给买房人及时腾房子吧，就搬出去住了。谁知道呢，在他们搬出去期间，这个暖气管就裂了，然后漏了水、 嗯、 漏了水他们又没有及时查看，可能房子里又湿又潮、 嗯、 然后再加上温度高，整个房子就都霉变了。 诶，这他们卖房子是在几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卖房子的时候是在15年的12月份、 嗯、 交接呢是在16年的3月份，正好是供暖季、 嗯、 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哦，但供暖季的，在供暖季期间漏水的话，比如说楼下的邻居就没有来找他们，因为漏水的话肯定楼下邻居可能会有影响，这个房主就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漏水了吗？ 他还真不知道，可能真是漏水，没有漏得很严重，所以说呢、 嗯、 只是地面漏并没有漏到楼下，所以说楼下邻居呢也没有找他们、 嗯、 导致他们一直没有发生这件事儿。 然后物业也没找他们。 对，物业也没找，然后等交房了发现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邓女士呢， 就是这个买房人是吧？ 对，这个买房人，跟这个卖房人呢，就因为这事儿没交接成。这个买房人呢，就说，哎，我房屋霉变这么严重，这跟我当时买房看你们那个照片，还有看实物，这完全不一样啊。 嗯。 嗯，这你得赔。这个卖房人，这个邓女士呢，当然不同意赔那么多，双方就因为这事儿、 嗯， 就僵持不下，这个交接呢就没交接成。 哦，那最开始的时候，买房人说，那他得赔多少钱呢？ 最开始啊，双方因为这个、 嗯、 交涉过一次，然后这个卖房人呢同意呢给这个买房人3000块钱，这个买房人呢不同意，就说我这个装修损失，这个要装修肯定3000块钱不够，然后呢就没有谈成，就给谈崩了。 那当时这个房子里面是连墙带地面什么什么都没变了， 真的没变，特别严重，因为他们提交了照片，然后就是阳台的墙壁啊，屋内的墙壁，因为这个墙壁也是，这个房子也是老房子，就里面有很多那种木质的围墙，然后都全部没变了。 就是以前那种装修，就是墙上都有差不多齐腰高的那种， 对对对对，那种装修风格的，对，都给没变了，就等于是必须得重新装修才能住，不然的话呢就住不了了。 那地板呢？ 地板的话，这个倒没问题，因为他们当时呢是地板砖，所以说呢地板砖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哦，那等于说这回谈就谈崩了。 对，就谈崩了。 那这个房子也没交成， 房子没交成，这个买房人呢就压了这个卖房人10000块钱，这个物业交割保证金，然后呢这个买房人就自己呢把锁给开了，自己 住进 去了， 对 对，然后自己呢把房子给重新装修了一遍。 那当时其实他们交房的时候，比如说什么网签啊、过户都办完了，这些 所有都办完了，就剩一步交接房屋了，所以说惹出这样的麻烦，也真是这个卖房人始料未及的。 的确是，其实如果不出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很顺利的房屋买卖。 对对对对对，本来双方都是好事儿，结果呢现在就出了这点小问题。后来呢这个卖房人呢就把这个买房人告上了法庭，要这个买房人给他这个物业交割保证金。他不是没给他物业交割保证金吗？就给自己住进去了。然后这个买房人呢就提了反诉，就说呢你得赔我装修损失，我装修呢花了1-2万块钱，并且提供了自己的装修合同还有发票什么的。 那其实这个案子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刚开始是卖房人把买房人给告了要10000块钱的这种证。这个物业保证金， 对， 是吧？ 对， 这起案件一审的时候怎么判的呢？ 一审呢也支持了这个卖房人的物业保证金，然后呢也支持了买房人的这个装修赔偿。 哦，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呢当然就是说这个房屋呢已经交接完成了，交接完成呢，那买房人当然就得给卖房人物业保证金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房屋的确是没变了，然后这个买房人也重新装修了，重新装修的损失呢是因为这个卖房人没有及时查看这个房屋，交付的房屋呢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所以呢构造成违约，应该赔付这个买房人因为装修所产生的损失。 这物业保证金到底干嘛用的呢？ 物业保证金啊，一般就是用来保证这个房屋的状况啊，以及保证这个水费、电费、物业费等一系列的费用已经交割清楚了。使用的。所以说呢，一般双方进行房屋买卖的时候呢，都会留1-2万的物业保证金。在进行房屋交割的时候，确认水卡、电卡各种卡没有欠费，房屋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物业保证金的交接。 那么一审是两边的等于都支持了，那这回是谁上诉的呀？ 就是这个卖房人上诉了，买房人没什么意见，卖房人就说我这个你这个装修损失实在太高了，您装了13000多块钱，16000多块钱，而且呢，这个案子实际上还有一个情节，就是保险公司呢去定损了，保险公司赔了2000多。 还有保险公司定损？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些暖气啊，都有保险公司进行承保，并不是说就是没有人管的。一般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保险的投保，所以说呢，发生这个暖气管的炸裂，其实不是这个卖房人自己的原因，可能就是这管子老化呀，或者有其他问题。所以说呢，保险公司进行了赔偿，并且呢，这个买房人呢也领了装修，也领了这个赔偿款啊，就是这个保险金。 2000块钱谁来定的呀？ 这个保险公司去做的定损，根据这个房屋这受损的面积，每面积修复的费用，大概这么计算出来的，就是保险公司定的。 那也就是说，卖方说，你看你也领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了，是吧？ 对， 然后呢你还要再管我要钱。 对啊，这个卖房人就是这点不服，就是说你这房子呢 首先这个管子裂不是我的原因， 嗯， 其次呢裂了之后呢保险公司也赔了，你也签字领了钱了，那跟我应该没什么关系了呀， 嗯， 为什么还让我赔呢，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装修的也装修太贵了，10000多块钱没那么贵，然后他自己呢还提供了几份合同说你看我自己装修房子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是他对整个房子的装修，还就是对于这个霉变的那些部分的这个重新装修， 这个呢当时买房人是提供了合同的， 嗯， 他提供的合同包括发票呢是只对墙壁这些受损的部分进行的装修，像地板砖啊这些的就是没有包含在这个装修合同里面的， 哦， 所以说呢也就是只对这个受损部分进行的， 嗯嗯。那二审到底如何来确认哈，那到底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支付，应不应该支付，如果支付的话付多少，你跟大家说一说，嗯， 二审呢是这么考虑的， 嗯， 因为呢这个房屋的确受损了，但这个受损呢不光是这个卖房人的原因，因为这个暖气管炸裂可能不是这个卖房人愿意的，也不是他可控的， 嗯， 但是呢这个卖房人呢并非没有责任，首先呢他有一个合同上的责任，他有向买房人交付这个符合合同约定房屋的这个责任， 嗯， 其次呢这个房屋呢有一个扩大的损失，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常的住进去，比如说我发现我这个暖气管这个有炸了有裂了， 嗯， 那我肯定马上就通知人来修了，不会导致这个霉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呢这个扩大的部分呢应该这个卖房人来承担， 哦， 而且呢这个买房人也说了，说这个暖气公司这个保险公司来定损的时候呢的确是只定了一部分损失，对于扩大损失呢， 嗯， 是没有定的，就是认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查看导致成这个样子了， 哦， 对于这个就是卖房人认为的这个装修标准过高的这个问题呢， 嗯，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因为这个市面上啊这个装修的标准啊很各个不一，有豪装也有简装， 嗯， 他这个装修标准呢不算是很离谱，这个卖房人自己提供的装修标准呢也跟这个标准差距不是非常的大，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去市面上找一个最低的装修公司， 嗯， 报一个最低的价钱， 对对， 这是不现实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买房人的装修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合理的， 哦， 所以说呢就判决这个卖房人对这个装修损失进行赔偿， 但是这个买房人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得了2000块钱的赔偿了， 对啊， 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要刨出去呢， 就是给刨掉了，他本来是装了16000， 哦， 然后刨掉了大概有13000，刨掉了2000多剩了13000， 剩13000， 对对对， 哦， 嗯， 那个这个房子当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您不是说他们是2015年12月份签的合同， 对， 是吧， 对， 然后直到2016年2月份才去 3月份 去交接， 嗯， 那这段时间难道这个卖房人他就没回自己家里看看吗，比如这件事情如果说他们早点交接的话可能这是损失也不会这么大，或者说如果他们这个时间衔接的比较紧的话也不会这样， 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们北京这个存量房屋买卖的一个正常的周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很正常。尤其是呢，15年呢又12月到16年3月，可能又赶上一个春节， 嗯， 所以说这个时间并不是非常的夸张。这个卖房人呢，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可能自己呢搬出去了，搬出去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去这个房屋看过， 嗯， 正好又赶上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导致这样的情况。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哈？因为我们谁也不希望遇到说整个二手房买卖，那我其他过程都很顺利，就最后交房的时候最后一点儿的出了问题。 对， 那我们在二手房买卖的时候，您觉得我们大家不管是卖房人还是买房人哈，到底我们怎么能够去避免像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认为啊，首先就是对于房屋的状况还是应该跟合同的状况跟合同中所约定的是一致的， 嗯， 比如说这个暖气管啊水管啊这种各种管线，这种老房子，这个房子因为也是有一定年代的房子了， 嗯， 所以说呢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供暖季暖气管漏水呢也算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嗯，对， 所以呢这个卖房人应该去房屋内进行一定的查看，而不能说是我搬出去了，我等着交房就万事大吉了。其次呢，这个房屋呢，还要提醒 就是广大卖房人的是，就是在看房的时候这个房屋的状况是什么，双方已经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了，不要自己私自对房屋进行拆损。比如说有些人会把一些固定的什么什么就抽油烟机啊什么的这个给拆掉，这个也可能会造成纠纷，就跟双方约定的情况不一致什么的。但是呢一般买房都是好事儿，所以说呢有的买房人也就不计较这些了。不计较这些并不意味着卖房人呢就没有相应的责任。 哦，也就是说房屋要保持着当时看房的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你要保持你合同约定的样子，合同约定一般就是跟卖房的时候样子。现在都是通很多都是通过中介进行交接的，都有留有什么看这个照片啊什么的，这些信息可很容易查到的。 所以这个作为卖房人这点还要非常的注意，是吧？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情景， 我这就往那腿上面上挖着，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打着能够买便宜房的幌子，实际上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起案件。这里也是和房子相关的，而且诈骗金额很大，达到2000万。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要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将收听的是档案，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